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全新东风启辰 D60 搭载日产轩逸明新发动机，一元订车送车联网终身流量大礼包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，详询启辰涿州专营店，订购热线03123669210，03123669210。 集美卢沟桥商场9月23、24尖叫双庆日，家具建材全场5折起售，购物3%现金返还，积分抽奖样样有，提前选购畅快过十一，详询83866202。 959资讯快报。 为深入推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，展示创城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成效，涿州电视台开设了创城大家谈专访栏目，对创城责任单位团市委主要负责人进行专访。今年年初，团市委认真梳理创城工作，详细研究实现路径和时间节点，把创城工作融入年度工作，推进落实时间表，确保空白点位补疏漏，弱势项目提质量，优势项目争一流。一是充分发挥共青团、少先队组织优势，大力加强未成年思想道德建设；二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，服务全市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；三是大力开展青年志愿服务，提升城市文明程度。上半年，团市委共收到90余条志愿服务反馈信息，参与志愿服务1200余人次，让文明志愿之风吹遍涿州大地。涿州市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紧跟汽车轻量化发展方向，以创新、奉献、务实、开放的企业精神，在激烈化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较强的优势。近日，在河北省质量强省和标准化战略大会上，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优异的成绩荣获2016年度河北省政府质量奖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，世界城市功能新区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蝶翩翩，寒空秋千，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，没有我在欢声高歌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，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，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，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，童年时就如此经过，作死食品真多，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，下了课幻想多多，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，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，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，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，童年时就如此经过，夜已晚就赶紧功课，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，就似我大考的一天，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，识光阴爸爸千遍教导，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，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，童年时就如此飘过。

少柔情，多少泪，往事如烟去不回。想起过去多少欢乐，如今已随流水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良辰美景去不回，剩下一片迷离梦境，梦醒是更悲哀。多情的梦，爱情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泪已流干，心已碎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 想双眼半带伤感，做梦或是幸运，空虚的这心碰到你参演戏份，刹那爱意最深，同时你也决定给我最美一生。准我去放肆，以坦率句子倾诉许多许多琐事，我会赞颂天意送我这份赏赐，惊喜不可静止。你是明日伊尔，教我珍惜日子，听你每句说话对我太有意义，给我勇气再梦一次。倘我伤了心，眼泪满倦意，我会交碎于你的注视，安躺你温暖怀中，我是美丽孩子，世界像个开始。 美丽孩子，世界像个开始。

怎么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，拥有幸福和快乐。 曾拥有的，也会有失去的，每一场红尘。

情侣怎么过夜深？